我当然愿意效劳了。 哎呦，小夏弄好，有了好处，不会忘记你的哈。 不必客气。 哎，啥个路子啊？ 嗯，你不妨到蒙自路777号，找一个姓方的先生。 没了。哎呀，我去拿只表，请小姐歇歇了，我这个怕记不牢的了。 麦公 啊， 帮你表弟记一些吧。 好 哟。徐小姐不肯动笔，写么字经呐？表哥，你帮我记一下吧。 请徐小姐再讲一遍。 蒙自路777号，方先生。 方先生，好。 徐小姐，将来有什么好处费往哪里送啊？ 啊哈哈，一回生两回熟嘛，将来交个朋友，不在乎区区小钱。 表哥，你们有事，好，你们待会，我睡觉去了啊，睡觉去了。 好，去吧。 当天晚上，沈西与蒙自路派出所取得了联系。蒙自路777号户主不姓方，而是姓江，家中有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长子江树雄是上港三区工人，次子江树峰是淮剧团舞台工作者。户主江有余是一家经销店经理，没有买卖摩托车的任何迹象。沈西摸清底细之后，依然前去。 家里有人吗？ 哦，你找谁呀？ 我想问一声，这里是不是方先生的屋里向？ 啊，你找错了啊！你这个人是怎么搞的？ 我是被您介绍来的。 谁介绍你来的？ 一个姓徐的小姐。 介绍你来干什么？ 代笔生意经。 什么生意？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归是好生意了。 贩卖人口？ 不是。 抢银行？ 哎呦，方先生开玩笑了，侬不要让我心开心啊。 那你讲啊，什么生意？ 外面谈不太方便哦。 哼，你还要进门谈呢？ 是啊，侬同意吧？ 那什么生意？你先说说吧。 摩托车生意。 摩托生意？ 你哪个？ 请进吧。 哎呦，我理想轻松了，不像我的想我的。 这个摩托生意怎么做啊？ 个比当那些啊，能放手我收进来，我要把做个。 啊，那你要什么牌子的？ 最好呢是小日本的，浙江人喜欢这个雅马哈、铃木，马力越大越好。 你要几辆？ 3-4辆，有吧？ 我有。请你等一等，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啊。让我进去商量一下。 好。 好，你先听听音乐。 好。做啥？你们来四个人做啥？哎呦，面孔难看来些，要喊我？ 我不管你什么人，既然你送上门来了，我就不能不管了。 哎呀，我是诚心诚意来的。 晓得，所以不能马马虎虎的对待你啊！ 我不懂侬啥个意思啊？ 好，那就告诉你，我们家的确新买了一辆铃木，3个月之前被人偷走了 啊！ 你来迟了一步。 哎呀，我这个马敲子的不是来偷敲的啊！ 我拎得清。你是以买车为名，先来侦查一下，家里有几个人呢？上什么班啊？摩托车放在哪里呀？然后熟门熟路把车偷走。 哎呦，我不是偷敲子呀！ 这种比赛，

看来后面这辆车要超过我们。 他妈的，你会不会开车？ 啊，对不起了，司机先生，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吧。 哎呀，啊，是许小姐，哈哈。 大哥，请你下车，转成我的车子吧。 哦，娘我付了车费啊。 这位小姐已经给你付了 啊。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呀，不好意思。哎呀， 大哥，劳你久等了。 哎，徐小姐，将军老早啊，我不想不跟你们城里人啊，你是把我吃哑。 哟，怎么了？ 叫我找方先生，平白无故吃了顿拳头啊。 哦，那一定是误会了。 叫我等侬，像电线木头，啊，石老婆吃了两个钟头啊。 哎呦，请你原谅，我有些小事儿被耽误了。 我没有时间陪你兜风，哎，到底有没有货啊？ 有货 啊， 给你准备了五辆，都有九成新。 哦， 两辆雅马哈，三辆铃木。 哎，那么是不是想我先看看货啊？ 不知大阿哥手头是否方便呢？ 哎，我讲过的呀，我带了10万块行李嘞。 做生意可要讲信用，我们不想斩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这是的。 所以，是不是你把钱带着？看得对，价钱合适，你就一手交钱，我们一手交货。 嗯，哎，好好好，上得一次看货，两次带金头，三次付钞票了，三次并一次上去啊。 那大阿哥的钞票呢？ 放在大表哥家里啊。 是不是就去拿一下呀？ 好的好的，不过要有条件的。 说吧，什么条件？ 叫我表哥一道去，钞票放在他身边。 当然可以了。 我去叫辆出租货车敲，嘿，表哥坐了车子里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一来可以装了就走，二 来……我不是不相信徐小姐，不过呢，要放一假啊。你们人都失踪，我们自带猎物，钞票抢了去，我都有条黄土江了。叫辆车子一口苗头不得，还可以逃的。性命保住，钞票要保住啊。 好，我同意。 司机同志，你停一停啊，我去来辆货车抢。 喂， 哎呦，这个朋友不肯定啊。喂，顶车啊。 干什么？ 朋友，我帮侬搬天装点货啥 啊。哎呀，对不起啊，从早上4点出车忙到现在，吃不消了啊。 帮忙嘞，多帮侬几张份啊。 不行，我走了。 加倍不能抽费，那个不要发票的。哎，帮忙嘞。 那上车吧。 哎，小姐，哎，小姐，哎，叫大的，侬跟着我后面啊，你的钞票去。 803，我是4号，已经咬上钩，已经咬上钩。803，我是4号，目标朝普陀区开去。 803明白，随时报告。 4号明白。 麦雄拿了号码箱，坐上装货的车，跟随桑塔纳朝普陀区方向开去。徐小姐将沈西带到了古北新村一幢小房子前。 大阿哥，请上楼吧。 哦，哎，我特表哥打个招呼啊。哎，表哥啊，你等了我，我想你走手，你就留在钞票箱子上面，我想你摇手，你就开着车子倒走啊。 大阿哥，